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大家就睇一集解围啦。我系庄 明辉， 我系吴海欣。 喂，吴海欣啊， 系 即系打完两个风啦。 嗯， 啊，咁打風，打風我哋有得唞下啦，因為打風 嚟緊第三個， 嚟緊有第三個，睇下係咪真係連中 連中三元啦。 咁你睇到其實香港就今次都有啲影響啦，不過澳門就慘啲啦，即係我見到澳門嗰啲大廈啲窗口冇曬，咁如果香港出現啲情況咧，都會幾慘。不過即係希望澳門嘅朋友咧，就真係。要谨记呢个事件啦，吓，以后做好多啲防风嘅措施。咁可能佢喺建筑方面都要改下噶咯。可能上集咧，我哋就做一个系拣顾问嘅工略。咁呢个世界真系事有凑巧嘅啦。 做乜咧？ 做完呢个攻略之后咧，咁有啲人就咁啱睇咗我哋上一集啦。 系。 跟住咁啱嗰个屋苑咧，又第二日又见嗰啲顾问啦。咁啊，見嗰啲顧問嘅時候咧，咁啊，今日咧我要特此咧就作出兩樣嘢嘅澄清先， 好， 先入今日個正題。 好， 第一咧就我哋即係上個星期咧，我哋又發現到咧，有一啲都過往都幾著名嘅顧問公司咧，咁佢一啲好骨幹嘅成員咧，原來就開設咗一啲新嘅顧問公司。就在呢個市場裏邊咧，就繼續去即係做生意啦。咁嗱，我相信法例上是容許的，即係佢可以一個人有十間公司都得嘅。 係。 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咧，即係嗱，你琴日就同嗰人開個會啦。 係啊。 咁我上個禮拜同嗰人開個會啦，但係喺咧我哋呢兩個會中間咧，佢代表另一間公司又去見標咁樣。即係我呼籲啦，行內嘅朋友，你哋即係想俾人覺得你哋公司同公司之間冇打龍通，冇一啲特定關係咧，你哋要清清楚楚交代呢啲嘢咯。即係點解成日都係某一啲嘅人去代表間大廈出席大廈嘅會議開會？咁然之後咧。你又代表另一間公司戴另一頂帽喎，又去做另一樣嘢喎。其實呢件事我哋以前好耐都試過噶嘛，有個成日話自己好叻做水喉嗰個咧，係嘛？佢又係今日就係 A 公司，聽日佢就 B 公司，甚至乎佢幫緊 A 公司嘅時候，佢介紹啲業主幫襯 B 公司都有，係嘛？咁所以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我覺得大家嗱，即係呢啲公司咧。就大家要即係睇緊啲啦，啊！咁我哋就唔開佢名啦，費事幫佢賣廣告啦，係咪？咁呢個第一個現象啦，希望大家上次我哋都即係講唔到呢一啲位啦，係咪？咁另一個位咧就係第二樣嘢啦，就呢個同我哋反圍標聯盟咧就大啲關係嘅。咁啊，你都知道我啦，因為我而家咧就比較少咧，就有比較少安排到時間咧，就陪啲業主去見標嘅。所謂見標咧，即係話佢哋嚟面試，咁啊，佢又講解一下自己咁樣，通常每間講半個鐘啦咁樣。咁我最近咧有一，因為有一大廈咧，我就好關注嘅。咁我嗰間大廈咧，佢就見十六支標。 啊！ 我坐足十六支標，我坐足。即係呢一年、呢年咧、兩年裏邊咧，絕無僅有，絕無僅有。我坐足十六個標，即係睇足曬佢。哇！ 發現到啲咩咧？ 嗱，沙沙石石嗰啲 就唔講啦， 唔講啦，因為嗰啲唔使我哋特登講，因為連基本業主都覺得嗰啲人冇常識嘅，係咪？最緊要咧就係有一間咧，我唔開名啦，我費事收律師信啦，係咪？佢又首先咧，成日都話自己。嚟自邊啲公營機構啊？嚟自邊啲政府部門啊？咁啊，都係第一樣嘢啦。佢不嬲都咁講嘅。 係，我都知道你講邊個。 我不嬲都有同翻嗰啲公營部門同埋政府部門講。我喂，呢間嘢咁樣介紹自己嘅噃，你哋會唔會啊同佢劃清界線啊？係嘛？因為佢甚至乎攞埋以前佢做官嘅卡片出嚟講噶嘛。 係啊。 係咪？好啦，咁我都算，我純粹提點過嗰兩個部門，即係唔好話提點啦嚇， 提醒啦， 提醒過啦嚇，嗰兩個部門我算啦。咁佢都冇改善，佢繼續都係咁做。啊，變本加厲。 點啊？平時已經出卡片嘅咯喎。 佢竟然喺佢成個介紹自己公司嘅portfolio 裏邊，出咗我哋大聯盟嘅 Facebook。成個印咗出嚟， 做咩咧？出嚟 就話咩咩同咩反圍標大聯盟有啲咩咩合作嘅話，嗱， 冇。 我同大家講，我哋反圍標大聯盟絕對冇同任何一間坊間嘅顧問公司，有任何合作嘅關係，即係咧認識我哋去幫佢處理個個案嘅人咧，係想像唔到我哋會同顧問公司合作噶。我哋落到去，次次都鬧到，鬧到火紅火綠， 係咯， 即係趕到佢出門口又有，或者我哋趕佢出門口又有，從來談不上合作，係嘛？即係我哋都講理據嘅，咪大家爭論一啲嘢咯，有嘅。但係其實大家因為個方向係唔同嘅，佢哋就成日都為自己工程有啲甩漏嚟解話，我哋成日就抽證佢哋一啲工程做得唔妥善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即係立場不同的，咁所以呢間顧問公司咧，佢哋介紹的時候咧，就即係形容到我哋好似同佢有一啲關係咧。我僅此澄清，我哋大聯盟從來、現在，甚至乎將來都唔可能同現有坊間嗰啲顧問公司咧有啲乜嘢合作關係，甚至乎我哋唔會推薦任何一間顧問公司嗌大家請佢嘅，從來都唔會。OK， 你遇到有人咁講，請大家話俾我哋聽。啊，即係佢兜口兜面啊，佢坐喺度啊，佢都唔知道我係其中一個發言人，係嘛？佢都冇佢自己直講。我哋同反圍標大聯盟點點點啦，咁樣喂，我心諗我唔出聲，係嘛？佢走咗，我咪同啲業主講咯。喂，我哋從來冇同呢間公司合作過，係嘛？跟住仲有咧，佢除咗攞咗我哋 Facebook 出嚟講之外咧，佢仲有啲咩咧？佢就喺佢嗰個收費嗰度啊，佢竟然係咁樣寫嘅。佢有段説話咧，佢就係話咧，如果佢做顧問啊嘛，係咪？係 啊。 佢有個建議價錢出嚟噶嘛，即係市建局招標台有建議價錢噶嘛。佢話如果咧，佢幫你哋大廈招標，嗰啲價錢冇一個，如果冇一個價錢係合乎到招標台嗰個價錢，及反圍標大聯盟嘅期望價錢。 我哋有呢啲嘢嘅咩？ 咁佢就話佢唔收錢。嗱。我又僅此澄清 ，OK，即係我一先響這個網台度講一次。我哋當然我哋考慮緊將成件事咧就要做一個公開澄清嘅。OK， 即係首先大聯盟從來都冇講過咩叫期望價錢。我哋從來都冇話過俾大家聽呢個工程值幾多錢，個工程值幾多錢，我唔識嘅。OK， 我哋識教大家點樣去問清楚自己工程幾多錢嘅啫，係嘛？我唔會走埋嚟嗱，你個工程咁樣啊，100個單位，你哋幾多錢啊？咁樣我從來都冇講呢啲嘢。所以咧，我哋今日喺呢度澄清。咁呢間公司如果佢要繼續係咁樣講嘅話咧，可能我哋有進一步，可能法律上面啊，或者係啲更加公開嘅澄清。即係呢啲係我望到，即係當然啦。我聯盟唔係話明聯盟，當然唔係得我莊榮輝、伍可欣兩個人啦，係嘛？我都要同其他聯盟嘅成員商量啦，係嘛？點樣處理呢件事？因為我覺得咧，我唔希望有人去到。即係借用我哋個名字，令到啲外間覺得佢同我哋聯盟好有關係，甚至乎以為我哋聯盟推薦緊佢。咁如果佢呢種營銷手法咧，咁我哋都要澄清啦。當然佢有權咁做嘅，因為我哋聯盟都係一個開放嘅組織，我哋所有嘅嘢都擺曬喺 Facebook 嗰度嘅，我哋透明度好高嘅。其實任何人都可以攞到我哋啲資料嚟睇嘅。咁所以咧，我希望即係嗱，用我頭啲十分鐘。去到同大家澄清一下，即係我哋啊同任何市面上啊，我哋大聯盟同任何市面上嘅呢啲嘅顧問組織咧、顧問公司咧，係完全冇關係。我哋更加唔會去推薦 任何服務啊，唔好淨講顧問公司啊。 嗯， 我哋唔會推薦顧問公司，唔會推薦承建商，不會推薦清潔公司，不會清潔管理公司嘅，不會推薦管理公司嘅，係嘛？所有呢啲嘅服務，我哋只係會話俾業主聽程序係乜嘢，你點樣做？ 嗯， 用啲咩方法去盡量避免俾人圍標？ 嗯， 係嘛？我哋從來都不會建議嘅、 嗯， 啊，甚至乎有陣時。我哋聯盟有時提供一啲義務律師去解答業主嘅問題。 嗯、 我哋嗰啲義務律師係義務到點咧？你結果嗰件事係需要請律師咧、 嗯？ 我哋個義務律師係擺明唔接你單生意添嘅。OK， 即係呢個我哋均真到咁樣嘅。咁、嗯、我希望即係大家明白啦，係嘛？咁、嗯、我相信即係呢個澄清都足夠啦，好嘛？咁、嗯、我哋今日就翻正題啦。 翻正題。 今日講乜嘢？ 今日講。揀管理公司 嘅功能係嘛？上次揀顧問公司，今次揀管理公司。 公司嗯， 咁啊，吳海欣，嗱，我講咗咁耐，誒，俾我等翻啖水先。你講下誒、詳細同大家講下管理公司啦、 嗯嗯。 即係日常誒、即係 做啲咩啊？ 要負責啲乜嘢啦？乜嘢應該係要負責啦？因為其實好多業主唔知嘅，好、 嗯、 多業主淨係以為管理公司，我、哦、坐喺度啊，陳伯咪管理公司咯。阿陳伯是管理員咋？ 係啊，唔係管理公司。 Okay? 即係佢係管理公司嘅運作嘅一部分。 嗯， 有機會係。 有啲係啦，有啲唔係嘅。 係 啦， 咁啊，吳康，不如同啲觀眾講下好嘛？ 嗱，其實咧好多大廈都會有管理公司嘅，特別係一啲大嘅屋苑啦。 即越大越有機會有啦。 係啦，因為有啲會係公契經理人啊嘛，嗰啲都係管理公司嚟嘅、嗯。但係我哋今日 咩係公契經理人啊？嗱，因為咧好、 嗯、 多時嗰啲聽眾咧唔係好識分，有時你又叫佢做經理人，有時你又叫做管理公司，咁係咩嚟㗎？不如你同大家講下。 公契經理人咧就係你哋個屋苑一開始已經有嘅管理公司。那個咧就多數咧就係發展商委派嘅。咁咧、 嗯、 如果你哋炒佢咧，其實相對困難嘅，因為 okay, 即係要撤換佢好困難嘅。 係啦，係啦。 不如講下點換佢啊？ 話如果你要換， 首先要有法團啦。 系啦，有法團啦，跟住你要開業主大會啦，跟住你個議決要過半數啦， 議決要過全屋苑嘅份數嘅半數喎， 係啊， 咁即係話嗱，因為咁嘅法例咧、嗯，你出席業主大會咧、 嗯， 就 10% 嘅人就夠噶啦， 係啦， 咁但係要炒到公契經理咧，就要50% 嘅業權份數，咁即係話咧。你有機會出席的人是合乎法定人數、 嗯嗯、 就算出席的人100%說要炒管理公司、 嗯、 你都有機會炒他不到 是 因為出席的人的業權份數呢如果總共是不多於50%的話呢、 嗯、 你是炒他不到的 是啦 OK， 所以呢個是比成立法團的門檻更高、 嗯、是啦 因為成立法團的門檻是30%而已嘛炒管理公司的門檻是50%，是全屋苑、 嗯、 就算他不出席都計他要、 嗯、 OK， 這個要留意了、嗯、OK， 是啦 好了那 啊，那公契經理人就是剛才所說啦、 嗯、 那有一些叫剛才跟住就說管理公司啦管理公司就是通常有些、啊、炒到的公契經理人 合約啦合約制啦 然後就合約制的管理公司啦、嗯、那通常那些管理公司呢、啊、有分、他們提供的服務有兩種的、 嗯、 一些呢就會有包管理員加清潔一啲咧就淨係提供一個淨係一啲文書上面嘅嘢，咁你咧大廈咧就可能要另外請清潔啦，另外請 保安， 係啦係啦，請保安嘅，咁、 嗯、 所以變咗咧嗱。管理公司我當是最基本佢一定要有的啦，就是一定要啊同你哋開會啦，佢、 嗯、 哋會做啲會議議程、會議記錄啦，幫你哋收管理費啊，跟住同你哋做埋嗰、那個大廈嗰、那個帳目啊、如果你哋啊需要去揾一啲核數師嗰啲，咁佢哋都會去幫你去做啦。咁就如果大廈有啲咩要服務或者有啲咩貨品要去購買嘅，佢哋都會幫你協助去做報價。或者去攞啲招標或者喺登報紙去做一啲啊，如果真係要做大工程咁，佢都多數都可以協助到你做招標嗰啲嘅，做標書啊咁樣嗰啲啦。咁就簡單就會係咁樣啦。咁、就有啲就會有啲提供埋嗰個管理員啦。通常睇下你個大廈要點樣啦。有啲可能係兩間制，即係12碼啦。有啲可能三間制，就8個鐘8個鐘咁樣啦。咁、就有啲就會俾埋個清潔服務你嘅。 嗯， 咁但系嗰啲多數都係外判啦，通常就會係咁樣 咯。即係佢自己做外判 嘅。係啦，係啦。 OK， 嗱咁啊，吳欣講咗即係管理公司最主要做啲乜嘢啦，係咪？嗱，我想講咧，頭先吳欣講嗰啲咧係一個 正路的， 嗯， 是吧，即是刚才特别是没人提到，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解围嘛，是吧， 嗯， 特别提到一些你要采购的物品或者是采购的服务的时候呢，阿五位提到管理公司是有责任跟你们去找报价回来， 嗯， 有责任而已， 是啊， 不代表他会做啊， 是啊， 这个世界很多不负责的人的， 还有就算肯做都是做一点不做一点， 是啊，就算是做，可能报来报去都得那几间，全宇宙得那几间公司，是啊， 没的了， 就是他可能服务了你二十年，二十年来找三个报价都是那三间公司， 嗯， 是吧，而每次那三間公司都是揀 A 的啫， BC 永遠都做不到標的，咁樣成日都見呢些例子的，是成日都見的， 嗯， 係嘛？咁所以今天都教大家即係即係揀選呢、這個、嗯管理公司的攻略啦。咁、 嗱， 教大家揀之前咧，管理公司有個煩啲嘅位嘅， 係咩？ 頭先阿伍海欣咧講咗其中一種咧，你好難換管理公司的原因咧，就是、因為、嗯。有一種叫做公契經理人， 嗯， 公契經理人呢、我的經驗、 嗯、 真的炒到的個案呢是有的、 嗯嗯、怎 即是十個個案想炒他、 啊、 有一半左右炒得成功的、 嗯嗯、 但是炒得成功的個案裡面呢、 啊、 就通常都不是用剛才的方法的， 是怎樣？ 剛才我們的方法就是拿五成嘛， 是啊， 出嚟就炒佢啊嘛，係、 嗯、 嘛？通常都唔係咁嘅。咁我首先講下咧，你要喐一個公契經理人，即係一個盤古初開管理公司嘅攻略先。 嗯， 因為咧，你冇辦法變到現時間管理公司咧， 你就唔使換。 你招咩標啫？你揀咩管理公司啫？我教你講攻略都嘥氣，你原來冇得揀，係嘛？咁即係嗱呢個。幾個重點啦，第一個重點， 嗯嗯、 大家即係記住啦，記住老豆、嗯，我哋都簡盡量簡單去講嘅、嗯。第一個重點咧，你要成立法團先， 嗯， 即係你冇法團咧，你唔使講噶啦。一陣間大家就明點解冇法團你唔使講啦。嗱、 嗯， 成立法團，咁你哋睇翻頭之前幾集啦嚇，我哋講成立法團嗰啲啦嚇。咁、你有法團之後咧，咁成呢個法團咧，呢、這個業主立案法團。就在法律上面呢是一個獨立法人的身份， 是 OK 去代表全體的業主， 嗯， 那這個獨立法人身份呢是非常之重要， 嗯， 為什麼呢？因為你有這個身份才可以用這個身份來做什麼呢？ 嗯， 來開戶口， 嗯， 有一個法團的戶口，這個戶口是屬於大家的， OK， 當然你assign某幾個人簽名啦、嗯、你當然信得過業主去做啦，是不是、嗯、好啦，有我呢個户口咩用啊？吳海，你知唔知啊？ 業主啲錢喺自己個袋喎。 係啊，嗱，差好遠㗎。係 啊，呢個最重要。 因為你未有法團之前咧，你所有嘅積蓄，包括按金、啲、嗯、管理費按金，所有嘢、嗯、就理論上盤古初開響曬個公契經理人嘅户口裏面，即係你哋擁有嘅錢就響一個不屬於你哋嘅户口裏面。 嗯。 OK。所謂三軍未動的糧草先行、 嗯、 你如果成立法團有個獨立的戶口，你將一大部分的錢或者將全部的錢、 嗯 啊、放回落去自己、法團的戶口裡， 自己名下， 那你就會變成有話事權了、 嗯、 是吧？因為我必須要詳細地講一下呢，為什麼這個戶口是重要的， 是啊， 很、 這個、 多人都覺得不重要啊， 是啊，那些 錢而已嘛，管理公司用就好咯，是吧？還 有很多、業主都會去理解、嗯、不是、哦、我們那間大公司來的、哦、放在他那裡、哎、不怕走佬、哦、 我那上市公司來的，反而放業主那裡我信 他，是的、啊、他真的在那裡不安全、哦、 沒錯啦，我給一些意見啦當然啦，我不排斥剛才那種想法的、 嗯、 即是你很信你的管理公司、 嗯、 你很信你的發展商、嗯、無所謂 你自己決定，不過我說當你不信他、 嗯、 是吧，你就很應該成立法團，然後將你們自己擁有的錢放在自己的戶口那裡、 嗯、 我經常覺得 很荒謬的、 啊、為什麼呢？ 我們經常叫人將自己的錢放在自己戶口那裡，經常被人罵，你哋話：，誒、欸、買乜鬼啊？借錢點解擺喺自己户口度啊？我都拗曬頭，借錢唔多，自己户口玩邊度咧？係咪？ 人哋度。 係啊，你班人哋度。咁嗱，其實我先解答呢度。 嗯。 如果啲業主佢好抗拒將自己嘅錢擺落自己嗰度咧， 嗯， 我俾一個方法大家， 點啊？ 咁你到時你要嗱，因為你而家擺喺管理公司度啊嘛。 係啊。 好啊，你咪要求咯。如果要動用你自己户口自己嘅錢嘅時候，你要求管理公司入份簽名 咯。嗯。 解決曬你嘅問題。 係啦。 即係只有更加有防禦性。 嗯。 你又唔驚佢走佬攞咗你啲錢，係嘛？我可以告訴你，我都很有信心，雖然我不是幫管理業界，我覺得 他要拿你的錢走佬，或者整不見你的錢，機會近乎零的，近乎零的，那有些人當然會問，喂，那莊榮輝、伍海欣，為什麼你叫我成立戶口，又把錢放回自己戶口，那麼麻煩啊？是 的，他都不會走，他都不會， 他都不會走的，你又說他不會走，你又說他不會 用多了我的錢，我是說他不會走佬，同埋唔會非法咁樣使曬你啲錢。 但係會使你啲錢。 Okay? 但係咧，當個户口喺佢度，佢隨時動到你嘅資金嘅話咧，就係一個咩狀況咧？那個狀況就係佢想用嗰筆錢，會先斬後奏。我先用咗你嘅錢，然之後佢再話翻俾你聽。你想反對都冇得反對 ，OK？ 呢個就係點解我嗌大家將自己貼喺自己户口度，係嘛？我有陣時都會覺得，即係大家如果你好反對，頭先我重複啦嚇，你好反對將自己貼喺自己户口度嘅，你咪做多個防禦咯。你話嗱，但你好驚自己啲業主攞咗你錢走嘅，你咁信管理公司嘅，你咪要必須要開支票個管理公司加簽咯，係嘛？咁你穩陣曬啦，係嘛？我告訴你聽，當我去到法團講到這樣，大家發覺喂都沒辦法，不把那些錢放在自己度啦，是吧？那奇妙的事就開始發生了， 又有奇妙的事， 奇妙的事當然發生了。很簡單，成立法團，開自己法團戶口，第三步將積蓄的基金放在自己戶口那裡，OK？ 第四步有三四成機會啦，我唔超過一半嘅，三四成機會，公契經理人會自動辭職。OK， 公契經理人會自動辭職，佢會覺得我要問過你先用得啲錢，我唔做好過啦。你咪唔好做咯，係嘛？呢啲係人哋噶嘛，大佬啊！即係我成日都舉個例子啊，我問嗰啲街坊啊。你有冇俾你啲零？有冇俾零用錢你啲孫仔或者俾你啲仔女讀緊書嗰啲？有冇俾？有。我話你點俾？逐日俾，個個禮拜俾，每月俾定每年俾？你估有冇人每年俾啊？ 冇啦。 冇。 每年俾嗰啲利是嚟嘅啫。 有冇？即係咁嗰啲唔係預去長期使嘅。咁有冇人每月俾啊？ 有啲會有嘅。 好少。好少啊！每月俾好少。 係啦。 每個禮拜俾咧？呢個最多嘅，因為每日俾咧有嘅，都有 嘅，少啲咧係嘛？ 我想問一下，每月俾我覺得佔一兩成嘅， 係啦，個個禮拜俾多啲。 你覺得每月俾嗰個係點解？每日俾嗰個點解？ 咪限住你每日用幾多錢咯？ 佢驚佢使大咗嘛？ 係咯， 係咪？你管仔女，你都驚佢使大咗啦，係咪？好啦，你每個星期俾，點解你唔每個月俾啊？嗱。香港出糧就不是好像外國那樣兩個禮拜出一次糧的嘛，我們每個月出一次糧的嘛，那你糧頭阿爸阿媽出了糧，為什麼不一次過給了錢兒子，這個月是這麼多了，這樣為什麼怕他亂花嘛，是不是你會不會將你整副身家放你的兒子到戶口裡？你不會嘛，何況管理公司不是你的兒子，就是這麼簡單而已嘛，就是這麼簡單而已嘛。你點解將你哋全部人嘅錢擺喺管理公司嗰度啊？而佢使之前係唔使問你啊？冇可能啊嘛，係嘛？而當個管理公司覺得原來你唔俾我任意去用你筆錢，我就唔撈嘅。喂，咁佢咪唔好做咯？啱唔啱啊？嗱，呢就係三四成。那些管理公司走的原因，你們苦心自問，很多屋苑有法團的，很多屋苑都還是用公契經理人的，你可以去理解你們的錢在公契經理人還是法團上，怎樣知道啊？吳海欣， 使唔使 check 佢户口噶？ 應該就唔使嘅。 唔使嘅，點樣知啊？好簡單啫嘛。你每個月交管理費，支票抬頭寫乜啦？如果你交管理費個支票抬頭係寫緊管理公司名嘅，咁即係話你成筆基金咧就好大機會咧係響嗰個 管理公司嗰度。 如果你個支票抬頭係寫俾業主立案法團嘅，係嘛？咁啲錢就落翻落大家個袋度咯。就咁簡單啫嘛，就咁簡單啫嘛。我哋覺得你咪咁做咯。嗱，呢個係影響唔到啲管理公司運作。有人響個我見到久唔久咧，有啲人俾 dislike 我哋嘅， 係咪 ？OK， 係啊。咁梗係有啲人覺得我哋講嘢唔啱聽，唔緊要， 係啊， 以事論事嘅啫。我哋當然唔係講嘢百分百啱聽添啦。我甚至乎覺得我哋講啲嘢必定有啲人唔啱聽添啦。 係啊， 係咪？咁所以嗱，唔啱聽嘅人，你諗一諗，係嘛？我哋做咗用咗呢個方法，去到管住啲錢，你話會影響到法團嘅運作，或者影響到管理公司運作，唔會，點解呢？因為有啲管理公司或者有啲法團咧，佢會咁嘅。譬如我一個月就要使200,000嘅，咁佢可能咧就預先喺自己筆錢裏面咧，就俾3个月錢佢先，係嘛？好似 petty cash 咁俾咗3个月佢，然之後就話喂，你每個月就上翻單俾我， 補翻啲錢， 我補給翻啲錢俾你， 咁就一路都有三個 月喺度，甚至乎都大俾半年佢都有嘅，我見到有嘅。OK， 但係即係咁樣已經運作到㗎啦， 係咯，已經有3个月嘅走賺咯喎， 你監察住啦嘛，咁你起碼每個月開次會，你再擔出俾半年佢咯，係咪？咁實運作到嘅喎，運作你冇嚟半年都開唔到一次會，半年都交代唔到條數碼，咁你炒得佢啦， 係咯，因為正常都3个月開一次啦， 冇錯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是我哋覺得第一類型，即係究竟嗰、那個你要炒公共經理人。你成立法團 就已經 開立自己户口，然之後再將啲户口嘅錢擺翻曬落去，咁就已經係令到咧個法團咧，即係你個公契經理人咧就有機會辭職嘅啦。我見3-4成都辭職嘅啦。另外，咁我頭先話有成40%或者一半到，唔使透過50%就炒到佢噶嘛。 係啊。 另外剩翻個1-2成係啲咩嚟咧？ 嗯， 就真係法團咧成立咗之後。啲錢就攞翻曬啦，或者啲攞唔到啲錢啊，有啲攞唔到錢噶嘛，係咪？攞唔到錢嗰啲，或者攞翻曬錢嗰啲咧，佢都有陣時咧不滿個管理公司嘅時候，或者想睇下啲業主滿唔滿意嘅管理公司咧，佢就會開一個會就決定炒唔炒佢嘅，咪即管睇下嗰個會夠唔夠50%嘅業主出席咯。咁你都知道啦，其實啲管理公司咧佢就聞到味嘅，佢就會好知道咧究竟啊自己會唔會惹怒到有50%嘅出嚟投票要自己走噶嘛？即係炒自己魷魚噶嘛？我見有好多大廈，當佢做咗一定嘅即係講解，話俾業主聽，即係現時屋苑嘅狀況同管理公司嘅關係，同埋管理公司緊做成點之後咧，如果佢要開呢個會，咁如果個管理公司做得差嘅話咧，其實管理公司咧。就自自然然聞到味，知道啊，你一開呢個會， 我就 瓜得噶啦喎，係嘛？咁因為開呢個會，你唔係咁容易話開就開噶嘛。根據法例，如果要開業主大會定啲議案嘅時候，其實係由邊個去定噶？ 梗係管理委員會 係啦，由成個管理委員會去定噶嘛。咁即係話你必須要開個管理委員會先啦。咁你開個管理委員會，傾到擺啲嘢上議程啦。咁呢個議程有管理公司喺度嘅，你係邊個負責做啊？ 咪又係自己 啊？管理公司做啊嘛。當管理公司知道 自己要 佢要寫個議程俾大家炒自己，而佢知道自己其實做得麻麻地啊，麻麻地嘅啫。亦都有機會被人走，咁所以好多管理公司喺呢個狀態底下咧，就自動辭職。我唔會俾你有一個你炒到我嘅記錄。OK， 嗱呢個就係點解我話唔需要達到去炒50%， 即係唔使跟法例要求都可以。 嗱，即係你都可以跟法例要求，但係未到嗰個程序， 都已經可以做到啲嘢啦。 佢就自動消失啦。咁就係呢個就係嗰個原則。OK， 第二類咧嗱。呢一節我哋講埋第二類咧，就都係難啲去炒嘅，就係喺好多年前啊，10几年前啊，好興一種咧叫做自動續約條款，即係咧你喺 你錯錯過咗 嗱，好簡單，我2000年簽咗五年合約，咁如果我喺 零五年。 04年嘅十二月至05年嘅1月1日之後之內，你唔炒我，我自動續約5年。咁去到嗰段時間咧，又唔睬你，又唔成啊，咁啊自動續約不斷咁無限都。咁我最近都仲處理緊個案係咁噶，係嘛？即係佢有個合約喺度，我自動續約。咁你嗱，你解決咗公計經理人嘅問題，解決咗啲自動續約嘅問題，咁你先至可以咧去諗住招標去請管理公司，係嘛？咁啊，下一次翻嚟咧。就真的跟大家講下攻略了，好吧，轉頭見。 音樂可以是私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寨有樂。 城寨俾人的印象就很多剝牙佬，而我哋在城寨裏面都希望好像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城寨。我是周博賢。